国家统计局公布绿色发展指数，排第一位嘅系北京，而绿油油嘅新疆啊、西藏啊，分别系排尾一同埋尾二嘅。呢、這个咧同普罗大众嘅满意度可谓各走极端啊！官方讲法就系咁讲嘅，公众满意度咧系主观嘅，而绿色发展指数咧先系客观。嗱，听住啊，绿色发展咧唔系绿色，而系绿色发展。我唔知你听唔听得明啦。但系咧，由呢个案例咧，即系当年话俾香港高度自治啊，而高度自治唔等于自治咧，听落系好 make sense， 好有道理嘅强国道理啊嘛。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细细个啊，老豆老母同埋老师都话大个咗要做好人，要好好帮人，唔好做坏事，乜柒乜柒。最近大陆有单新闻啊，睇完之后我真系唔知道做唔做好人好啦。唐山有条友开车嘅时候，见到两架摩托车相撞，一个司机受伤倒地，另一架司机就跑啊跑啊不顾而去。呢、這个见义勇为嘅好兄弟啊，为咗劝服呢个司机自首，一直追啊追啊追啊，追到后面警察都放弃啦，好心人依然继续追，肇事司机就顶唔顺啦。就同好心人讲，嗱，你再追我就撞车自杀死㗎啦。好心人就冇理会，依然继续追呀、啊、追呀、啊、追呀、啊。最后肇事司机走上火车路轨自杀身亡。结果呢，唔单止冇新城猪肉奖嘅大紫荆勋章啊，佢仲面临自杀家属嘅控诉，要求赔偿600,000蚊添。咁究竟应唔应该做好人呢？我是强国生还者阿 Win， 好，欢迎回到你一集的强国生还 者， 应该是这样讲的，欢迎回到2017年最后一集的强国生还 者。 是啊 ,2017 年呢最后一集呢就继续都是没有八期的，就都是得回 MJ 我啦和阿 Win 在这个录音室啊。 是啦，八期已经离弃了我们了 ,2017 年。 冇理由啊，佢又冇争我钱，点解成个几两月避开我呢？ 唔知点解喎，一系就系我同白琪，一系就我同 MJ。 因为呢一集咧系好值得去即系我以为今集会比较齐人咧，我哋大家好好去回顾下，因为呢个系一个值得纪念嘅日子嚟嘅。 系， 我哋喺2017年咧系真系做足咗52个礼拜嘅节目啦。 系， 咁其实真真正正同各位嘅听众系玩咗一年噶啦，已经 不间断嘅52集节目喺度咧，即系代表强嘅新闻。好多谢听众去支持我哋，继续容忍我哋，忍耐我哋，继续喺个大气电波里面继续 go up 嘅。 系啊，可能就系因为咁样咧，所以八期就即系愧对啲听众啊，咁就觉得哎呀呢啲咁样嘅多谢环节我就唔讲啦，唔出嚟啦，咁样诶冇喺度应该好啲嘅，咁我睇下。 咁啊，事实系好啲嘅， 睇下收视系咪真系咁好啊？咁但系都讲翻，即系我哋呢一年咧做过好多嘅唔同嘅 topic 嘅。咁阿 Win， 你觉得我哋即系咁耐以嚟有冇？边个系你觉得比较深刻印象啊？觉得到今日都即系念念不忘啊，好有回响啊嗰啲咁样嘅。 其实回顾翻依52个礼拜啊，或者52集啊，其实我哋即系好多嘅 topic。带过出嚟嘅， 系啊， 由呢、這个今年我哋都有讲过嘅菲律宾嘅关注香港人啦，邓龙威先生啦，我哋今年都有再讲过啦，亦都有比较近期嘅，我哋譬如上一集同阿 MJ 一齐分享嘅大妈舞啦，当然分享 MJ 嗰啲加拿大生活嗰啲 go up 就大家冇时间咯，可以唔使听。 但系啦，我都用咗呢个时间系即系讲好多唔同国家嘅嘢嘅，乘机咁样。咁即系如果讲翻强国，因为节目都系围绕强国啊，强国生还者啊嘛。 系， 如果强国嘅咁多 topic， 你最有深刻印象系边个啊？ 其实我比较深刻印象啊，就系一个灾情咯。我记得有一集咧，嗱头先系咪前咧，同 MJ 咧亦都有睇翻啦。我哋喺2017年其中有一集 topic 咧，应该系讲呢个灾情嘅回顾，就系主要系回述翻咩香港人或者以至到啊一啲强国人啊都唔肯再捐钱或者系点样去捐款去帮一啲即系受灾人士。但系我哋坦用咗好长嘅时间都諗唔起究竟个灾情系一啲咩灾情。 即系我哋已经冇咁关顾呢件事。以前呢我记得好多时睇嗰电视节目呢嗰啲咩欢乐满东华类似未滔滔千里心啊呢啲呢。即系有直头系真系好劲嘅阵容啊。咁跟住系要筹好多钱，咁就真系大家都踊跃捐书。 好多㗎，我记得以前呢 ,80 年代 ,90 年代啦，咁远少少话华东嘅水灾啦。 系啊， 即系好多人 人好多嘅明星啊、歌手啊出嚟唱歌捐款筹款啦、再近少少嘅比较大家深刻印象，真係出落手落脚出心出力嘅、四川嘅汶川大地震啦、或者係青海有一个叫玉树啦、即係都会多嘅啊，记得啦嗰次係又係四川地震、今年 但就冇咁大嘅地震嚟， 係啦冇咁犀利囉，结果我记得喺嗰一集我哋都有讨论过、大家有冇捐钱啊，结果身边识嘅几乎都冇人捐钱嘅。 即係当时呢就真係有种、即係唔使人哋真係所有嗰啲咩爱国教育嘅，当时係真係有种血浓于水啦，可谓。即係都叫大家都冇话即係冇只係讲中华民族嗰种同胞啊。有时见到有啲人需要帮助，其实或者嗰件事其实就算发生喺菲律宾啊，发生喺日本呢，可能大家都会想去救佢哋嘅，见到呢啲灾情、即係好似或者当年分享一下，当然见到嗰一日呢嗰啲恐怖袭击呢，见到嗰啲人好惨咁样，好茫然咁样，成身都系灰嗰啲咁样，咁你都觉得都其实可以尽力去帮下佢哋嘅。 即係作为一个人嘅精神人之初性本善啊，或者恻隐之心啊， 但系就估唔到咧，即系近年点解会变成咁咧？即系佢哋有一种，我记得当日我学识咗一句，都唔系学识咗，更加深刻印象。你知道呢一句，有句佢哋叫做咩多难兴邦啊，竟然有句咁嘅嘢，就好多嗰啲我唔敢讲全部啦，某部分啲官员啊，或者一啲不法嘅赚钱嘅分子啦，系啦就。利用呢、這、一个即系啲人捐钱嘅啲渠道咧，就反而成为咗一啲好富有嘅人啦，系啦，可以买楼啊，可以令到令到好啲楼市啊上涨啊咁样。咁、但系嗰啲豆腐渣工程嘅学校嗰啲，可能都仲系喺度嘅。咁、可能你真系捐到好多钱，捐100蚊，捐1000蚊，其实都唔知道有冇1蚊2蚊系落到嗰啲灾民嘅手上嘅。咁而家甚至系唔系我哋香港嘅朋友会知咯，好似内地朋友都系咁样嘅感觉。 基本上已经系。通咗天噶啦，或者可以咁样理解咧，再往深一层谂，就系我哋嘅社会已经出现咗一个彻底嘅改变，就等于我嘅引言所讲，做好人。做好事，细细个老豆老母点样教育我哋，好似同而家个社会已经系有啲格格不入。做好人做好事会俾人笑嘅、香港捐钱，当年捐钱俾汶川啊，起间学校，起个大楼，转头就俾人拆 Q 咗，就走去起万达。即系呢啲包括引言所讲嘅好人，佢都唔系话去拉个司机，系劝佢自首。 系 咁啊，个肇事司机最后就自杀。都要俾人告嘅，即系呢啲没有更荒谬咯。用翻国内说，只有更荒谬。 所以即系我哋喺节目度喺唔同嘅chapter 嗰都类似系讲过嘅、即系当一个制度系唔公义啊扭曲嘅时候咧，好容易咧令到人嘅反应啊，令到人嗰个判断道德是非嗰个标准咧，都系变咗系扭曲， 出咗偏差。 系啦，咁啊，所以到时有一日到大家都分唔清，乜嘢先系啱，乜嘢先系错，究竟系真系要为一啲公义嘅事情发生系啱啊，定话哦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识时务者为俊杰先系正确咁样，大家真系要好好去 study 下啦。 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可以听翻我哋当应该系四五月到时间嚟嘅一个嘅灾情人士嘅多难兴邦啊，可以 search 喺 YouTube 或者 灾情人士几翻身啊， 系 我记得个caption 好似系啦。 除咗个灾情咧，喺2017年我再比较有深啲印象。就我哋系应该一而再嘅，都有介绍一啲大陆嘅 apps 嘅，譬如我哋好似喺未兴起，连香港都未有呢个嘅共享单车嘅时候，我哋就已经率先介绍咗啦。咁、当然唔好讲啲咩滴滴啦。不过今日咧，就喺咪前同 MJ 咧，即系回顾啊，我哋咧喺咪前咧亦都发现咗个 apps 比较好玩嘅， 系竟然系一个 翻墙嘅 apps， 系竟然即系大陆咧不嬲有啲翻墙 apps 咧系。我哋有啲香港嘅朋友都试过私信问我哋有啲咩翻墙 apps， 翻到去大陆嘅时候仲可以睇到香港嘅嘢嘅，睇到 或者搵到 WhatsApp 啦，最简单嘅 系啦系啦。咁但系今日阿 Win 讲呢个咧，我都捞咗一阵吓，咩翻墙不嬲有噶啦咁样。佢话唔系大陆人翻墙嚟香港，系香港翻墙去大陆。 即系等于咧个逻辑就系咧，唔系监狱嘅人逃跑出嚟呢个世界，系世界自由嘅人偷入监狱啦，系啦。想了解监狱里面嘅社会系点样？ 有饭食啊，有免费饭食啊，皇家饭啊！ 喺度同大家介绍下 我都是今日先知嘅，有一个 Apps A P P 叫穿梭啊。 点解要咁做咧？ 因为主要系俾一啲人咧去 download 歌啊，或者睇剧啊。因为咧喺一啲强个 Apps 咧，如果佢 detect 到你系香港嘅 I P 咧，你就佢就会写不支持该地嘅一个浏览啊，俾你去用呢个 Apps 啊，或者睇呢啲电视剧啦。只要你翻墙翻翻入个监狱里边咧，你就可以随便睇噶啦。 较常见嘅系睇波啦，睇波咧就正常嘅，因为咧嗰啲即系嗰啲卖嗰个直播权嗰啲公司咧，佢系逐个地区咁卖噶嘛，唔能够话卖俾菲律宾可能平啲噶啦，咁冇理由卖俾咁平嘅地区，跟住佢又可以 share 俾全世界用咁啊大镬啦， 系， 咁呢个好合理嘅，咁啊更加多见咧系有啲咧系摆明一啲系我觉得啦吓，唔系完全肯定嘅，我觉得佢系盗版嘅一啲网站嚟嘅，即系咁喺度播电影啊，系啦，或者系咁喺度播电视剧嗰啲网站啦， 就唔需要俾版权，因为国内根本系冇，应该可以咁讲，冇乜版权意识。不过而家开始有啦，因为喺国内开始慢慢普及啲所谓版权意识咯。喺2018年啦，有时间同大家分享下呢个国内所谓嘅 版 权 意识，睇下几时为自己着数嗰啲咯。 系啦，有着数就有版权。 New Balance 嗰啲咪版权咯。 系啦，New Balance 我哋都有讲过， 系啊 ，New Balance 有 讲 啊，即系一啲近嚟都有噶，有个跑鞋咧喺美国好耐嘅，咁但系输咗个版权噶。 系咩？ 系啊，系啊，系啊。 咦，咁我哋有时间可以再可能分享下。 嗰两个都唔出名嘅，即系所以有啲比较大家知嘅咪咩乔丹咯，乔丹作品咯， 系都系类似嘅， 好出名。 所以都同大家其实可以喺度讲啊，强国生还者喺咁多集啊，依年半多少嘅时间都会将一啲国内或者系有用嘅 A P P 啊，即系我哋叫 Apps 啦，同大家分享咯。 嗯，咁嗰啲 Apps 大家都即系都真系好啱用嘅，譬如快的嗰啲咪。滴滴打车啊， 系滴滴打车啊， 即系你而家喺大陆有时系即系 call 唔到的士噶，你真系用嗰个嚟打嚟嗌的士，我真想用个打车唔得，我哋用翻啲香港嘅 terms 嘅嗌的士先至可以即系叫到的士咁样。 咦，我记得我哋咧讲开一啲大陆嘅俗语咧，我哋亦都有一集咧同 MJ， 我记得又系冇低端白旗嘅，咁我哋喺度分享过一啲强国嘅俗语，我记得。 我记得唔止一集添噶，即系做过一两集嘅呢个 topic， 即 系 有啲系比较 common 嘅，有啲系即系基本上系我讲你都唔知嗰啲 啊，又记得有几个 terms 真系唔我都唔识噶。 投胎式演技，我有记得有 works， 但系我唔记得点解。而家都 大家有兴趣咧，都可以 search 翻有关嘅 topic 咯。强国用语好似叫做， 但系睇杂志就会见到呢一啲嘅见到呢一啲嘅 wording 嘅，系啊，即系咩男友感啊嗰啲，即系话佢嗰人好有男朋友感觉嗰啲咁样。 男友感 OK 嘅， 呢啲咁样嘅 wording 系即系你当香港潮语咁样咯，咁我哋都会就系咯，继续同大家 update， 即系见近嚟如果见到啲咩潮语系大家觉得都常用嘅，咁又去同大家 share 下咯。 咦，喺度再卖下广告，2017年我哋最大嘅一个贡献啊，或者最大嘅希望听众支持我哋嘅，就系我哋嘅 mon 贴啦。嗱，小弟咧就啱啱换咗部新嘅手机，咁啊用咗 mon 贴真系好正，只需要128蚊，你就可以将佢带翻屋企啦。 我 系咪好抵咧？ 我肯定今年就一定买唔晒噶，不过咁样讲啊，即系有喜有悲，即系买唔晒就买唔晒啦。我哋就唔系真系好勤力咁买嘅，咁但系咧我就好开心，真系有啲听众咧，即系好支持我哋啊，即系俾好多嘅钱，就我觉得佢都唔系用得晒咁多 mon 贴嘅，咁但系佢就俾好多嘅钱去买好多张，我好多谢呢啲帮衬过我哋嘅呢啲朋友。 系 好，头先 阿 MJ 就问咗我啦，就我对2017年嘅一啲比较深刻印象嘅 topic 啦，咁喺度啊问翻 MJ。咁啊，你会觉得2017年边啲嘅 topic 你系会有较深嘅印象 咧？其实深印象咧就真系好多啊！其实都想揾啲开心啲讲，但系冇办法，即系最深印象嘅通常都系即系冇咁开心嘅，系啦。我就真系即系喺度都继续想俾翻一个致敬啦，系啦，我嘅呢个刘晓波先生咁样 系离世， 系啊，佢就唔止系2017年噶啦，我觉得佢即系咁样睇翻咧，可能2018年啊，继续落去嘅呢、這个如果真系有嘅话啦，中国。 国民主路上咧，佢应该会一个 icon 式嘅人物嚟嘅，即系可能佢嗰个谂法系流传到后世咁样嘅。咁但系啦，近嚟嘅新闻都知道，即系佢嘅妻子啊刘霞啦，仲系俾人软禁啦。咁系有啲去海边拜祭佢嘅朋友，又系俾人哋 监视啦。 监视已经算小事啦，监禁噶啦，系啦咁。即系呢一个人物，我哋而家做紧嘅嘢咧，我哋都系算系关注紧强国，所以我哋有时攞佢嚟嘲讽。咁但系其实我哋咧讲真嘅、认真嘅心底里咧，都系爱国嘅，都系希望国家好嘅。咁但系我哋做呢啲嘢真系好少好少。而刘晓波先生咧，佢用一个好伟大嘅情操，用一个即系基本上系冇可能做得到，用一个最温柔嘅态度去对付一个最粗暴嘅政权。咁然后佢系可以从一而终做到最后，佢即系最后仲有一啖气嗰一刻。咁系真系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系一个实至名归咯， 系同埋有少少似啱啱过咗圣诞节啦，即系大家熟悉圣经，即系唔好讲咁多宗教啊，但系我哋即系当有譬如有耶稣呢个人啊，我唔系喺宗教角度去讲啊，即系会明知件事系唔可行嘅，但系都会明知件事带嚟对自己肉身带嚟嘅后果一定系唔好嘅，咁但系佢都会坚持呢件事，其实都系真系一个好高尚嘅情操咯， 所以系啦，17年如果真系要拣啲风云人物啊，我就一定唔会拣习近平噶啦。所以我知佢系咁喺我哋面前出现啊， 系老是成出现 啊，系啊。咁但系一定系刘晓波先生就即系稳胜佢噶啦。 系 咁啊，睇下喺呢集我哋嘅 topic 度咧，有冇啲即系开心少少嘅嘢可以讲下？ 系啊 ，MJ 稳嘅同时咧，即系刘晓波先生系曾经获得过呢个诺贝尔和平奖啦。 系啊， 咁喺我哋有一集嘅节目啊 ，MJ 喺加拿大风花树嘅时候咧，我哋亦都讨论过呢个孔子和平奖嘅，系由国内首发嘅孔子和平奖。 习近平啦， 好似未有习近平。 李鹏 啦，有兴趣咧可以睇翻嘅。 邓小平啦， 有呢个普京嘅。 毛泽东啦， 系即系如果由 M J 颁发嘅，应该都系呢啲人。 吓呢啲噶啦，咩我 M J 颁发，我估计嘅强国颁发系啦，嗰啲。即系六四下令奉嗰啲咧， 系 维持国家安全稳定嗰啲，应该攞到孔子和平奖啊！ 即系个孔子和平奖，当其实我发奇经其实都几得意嘅，因为应该就系早两三集时间啦。咁啊，记得白奇讲嘅笑话就系好多呢个颁呢个孔子和平奖得奖者咧，都系拒绝嚟亲临攞奖嘅，包括普京啦，亦都包括最后而最先一个成功颁发，即系有一个交收嘅过程。是一个死咗嘅人，咁唔知点解当局就话已经成功颁发咗个奖项啦，所以都觉得几好玩。 烧咗俾佢即场烧，即场烧。 呢件事如果大家有兴趣嘅，都可以 search 翻个孔子和平奖强国生还者听翻，都几得意，几有趣嘅。 我睇下先嗱，开心件事咧，我真系未必揾到啦。咁咧，我想讲咧，可以讲下一个我都几深刻印象噶啦，因为我亲身喺现场嘅就系、是、东方对恒大啦。 哦就是你亲身有追索期喎，小心喎、 啊。有追索期唔系讲嗰件事，唱国歌嗰件事， 唔系唱国歌嗰件事， 唔系唱国歌嗰件事。追索 系边咩事咧？ 唔系追索期就系讲唱国歌， 系啊。 但系东方对恒大嗰阵时咧，实际上即系主流唔系嗰件事啊嘛， 之 后唔系国歌嗰件事嚟嘅， 系 嗰时系顺中港矛盾。 哦， 即系嗰阵时咧又好认真。 哦，互骂啊嘛， 系啦，互骂啦，即系咁样讲啦。如果讲先聊者战咧，我虽然我系香港人，咁站喺我哋角度咧，都系我哋闹先嘅。 系 咁咧，我入到场咧就话，其实大家都系坐喺度冇嘢嘅，即系咁跟住咧，突然间我哋就香港嘅球迷啦，就喺度开始屌你老母，咚咚咚，屌你老母。咁跟住咧，对方吓恒大球迷啊， 系 好快地，佢哋因为佢惯咗去组织啊，虽然我哋人系多佢哋啊，咁但系佢哋又鼓啊，又齐啊咁样咧， 系 好快地咧可以用同样嘅回应，向广东话回应噶吓， 系 啊，更加大鼓咁样，更加大声，更加齐咁样，咚咚咚，屌你老母！系啦，咁 个场面应该几震撼喎！ 一路都系，即系一路都系大家喺度互骂。咁但系如果 但呢个所谓喺场里边嘅大家互相屌你老母冇意义嘅，你唔会理解到系香港人或者系中国人或者唔会产生任何矛盾嘅。按正常啊，我咁样嚟讲，我唔喺现场。 其实你可以当系纯粹对立球队嘅嗰种情绪。咁但系你尤其是由之后演变嘅事件啦，之后你见到去到赢到好多球。 球嘅时候咧，佢哋整个签英犬灭港独嗰啲出嚟啊，咁你知道好大嘅程度都系因为中港矛盾啦，系啦，咁你又见到佢哋闹嘅时候，你我唔会尽怒啦，咁但系中间肯定好多就互相闹对方啊，即系互相 闹对方，指名道姓 系啦，嗰个地区嘅嘢噶啦，系啦，一定有呢啲咁嘅嘢存在。咁当时咧呢个 topic 咧，我讲咗两样嘢，一就系嗰个中港矛盾系无从化解，因为即系大家好多嘅矛盾。咁我第二样想讲嘅嘢咧，就系有好件好嘢去讲咧，就系话香港嘅球迷咧，其实都算好，都开始去支持自己球队，好多人去支持咁样。咁但系咧嗰个齐心嗰个嘅程度咧，就真系唔够高嘅，即系嗰个9-1噶啦，基本上喺旺角大球场嗰个人数。咁但系嗰个声势啦，打气嘅声势啊，招数啊，气势啊，全部都输俾恒大嘅。咁我当时就话希望啦吓。香港嘅球迷咁样可以学下对方啦，人哋好嘅都应该值得学习噶嘛。我对方咁样，我哋多啲支持啲球队，多啲去有我哋自己嘅打气方式去帮自己球队打气咁样。 咁我觉得 MJ 可以搞一个咧，屌你老母培训班咁，等多啲香港人可以学习点样。 大家跟住你啊，个第一个字咧要拉长嘅，屌你老母。 即系可以搞个培训班，应该可以吸纳到好多听众嘅。咁啊，今节节目时间咧，讲下轻松松咧，其实嚟到第一节嘅尾声啦。咁啊，讲开个2017年回顾啦，咁就开心嘅，因为依一整年时间咧，可以喺个大气电波喺网络上面可以同我哋好多嘅忠实嘅听众啦，咁去分享下我哋一啲嘅心得、想法或者我哋嘅价值观。咁喺度展望啦，2018年我哋继续。都要多谢大家包容嘅，继续听我哋三条友嘅勾 up 啦，继续希望大家一如既往支持我哋嘅节目啦。 冇错，强国生还，祝大家继续生还，我哋下次再讲。 好。